前天晚上开始就不断的在刷手机，一直在关注这郑州暴雨的动态，真的太揪心了。三天下了一年的雨，我们看到了在雨中受灾的那些兄弟姐妹们，看到了他们的处境，真的特别揪心。但是我们更看到的是那些来自各方及时的驰援、自发捐赠的朋友们，好样的。我昨天在看手机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非常让人揪心的一些画面。那个地铁里有一位小姑娘就已经快淹到脖子里了，我也会担心那个幼儿园里还在被困的几百个孩子。后来是火箭军部队的驰援，把一家幼儿园的孩子给救了出来。我看到很多的孩子们脸上都挂满了笑意，说那是东风奶爸。还有人在微博上发帖求助啊，求人到这个有一个村落帮忙找一些独居的老婆婆，他们还被困在那里。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哈，刚才在建国门地区也是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暴雨，我看汽车在路上走的时候都已经挂起了水花。各位如果现在行走在外面的话，也请注意当心了。前一段时间北京也有过暴雨，但是这几天会觉得有一些闷，会觉得有些热，把整个人像一层膜一样的都包裹住了，所以大家尽量在工作生活当中做到不中暑不上火。 好像在梦里遇见你，你的眼睛像闪亮星星，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我不想清醒，做好准备深深呼吸，想要陪你爬到山顶，陪你看最美的夜景，想逗你开心。哦哦，一起走，一起走，再远也不会忧愁，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宇宙遨游，给你所有最好的，轻轻说声 I love you。一起走，一起走，把你拥抱在怀中，牵着手，牵着手，我会陪伴你所有时间定格这一刻，轻轻对你说 I love you。 这个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住往常的生活节奏，一起度过整个夏天好吗？ 我在下飞扬起的金色，你侧过头微笑望着我，感谢青春让我们把最美的记得，就这样耀眼的微坐，日出到日落有多久，让我们一下明白了，永远存在着。哦，一起走，一起走，再远也不会忧愁，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宇宙遨游，给你所有最好的，轻轻说声 I love you。一起走，一起走，把你拥抱在怀中，牵着手，牵着手，我会陪伴你左右时间定格这一刻，轻轻对你说 I love you。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的生活节奏是怎么样的呢？是偏于快速，还是更喜欢慢慢的来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段奥娟的《一起走的幸福》，是一部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插曲。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拒绝一个能够陪你一起向着幸福走下去的人吧。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家人，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经常在晚饭之后一起去散步，见证每一天最美的夜景。这几天在河南那边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这样的时候不是很多，有一些地方的朋友还在等待着救援，加油，我们为你们祝福，我们和你们一起走好吗？ 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向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 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 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原因，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 我们从不真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 是非题，来自张小火和周周 ZXR 翻唱，来自于范玮琪的歌啊。这样的对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更喜欢，就是你会觉得是两个人带着对爱情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的诠释，把这首歌曲注入了双份的温暖。就像人生的路程会有一点曲折，就像你不知道天为什么会要下连日来的大暴雨，但是一定要相信风雨过后有彩虹。在你的生活和工作还有感情当中，有没有是非题呢？当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伤脑筋。没关系，别急着去找答案，给时间一点时间，期待着生活和爱 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对吧？这样的节奏，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期待了好久了？这很有节奏感的前奏，再加上高潮部分西班牙语的那个独特的弹舌的发音，所以呢，明明是一首英文歌，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满满满满的印度歌曲的味道。刚才这首充满了活力的歌曲，来自于罗马尼亚的一支舞曲组合 Fly Project 演唱的歌曲 Toca Toca。音乐当中这样的节奏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吧。已经有不止一位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在我的节目当中很少听到有舞曲的歌，他们很想听到。怎么样，刚才这样一首来自罗马尼亚的歌曲，你喜欢吗？这是罗马尼亚的一个舞曲组合带来的一首英文歌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点击首页的聊天室，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互动。今日份的话题是：生活里哪一个节奏你保持得最好呢？是挥汗如雨的健身，是固定页数的每天阅读，是不能放过的每一餐精心烹饪，还是雷打不动的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互动哈。 Amanda 说，生活里运动锻炼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节奏。叶林讲，工作时认认真真高效率，旅行时轻轻松松超享受。向着阳光告诉我，一天三餐绝不凑合，精心的做好每一餐，一定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吃七分饱，保持自己的最佳状态，还能减肥。七七八九说，坚持健身保持的是最好的。还有嘟嘟一二三说，健身塑形又瘦身了一斤，坚持了大半年了，每顿饭六七分饱，少油盐，每晚必看几页书，然后还有必听的 radio。 四四三八和嘎嘎乙嘎乙嘎斯都是对于生活当中的家人的美食绝不放过的，精心给家人制作美食。八二幺六说，定期出去旅行，这个保持的最好，特别棒，你是有钱又有闲。八零后说，每天定闹钟来听九七四，听你的故事，我的歌。谢谢你，我一直很希望我这样的一片小天地能够成为大家在这个城市当中惦念的一块地方。有梦可待。 Every time I need you, I want you, my love。 多么幸运你在每秒需要你的时候。 Want you, I love youMy love， 你留在我左右，遮挡风雪和寒流。有生以来，有了一生期待，有梦可待。台前之前欢动的人海，音乐灯光喧闹摇摆，名利场之外，谁又独自醒过来、yeah、幕后之后来不及无奈，伤口被疲惫覆盖，有一种精彩，越孤独越盛开。是你让我强，让我成长，让我想成为最好自己，把短发扬长，千万千风浪。指望 Every time I need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么幸运你在每秒需要你的时候。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带着我梦想环游。晃动的人海，音乐灯光喧闹摇摆，名利场之外，谁又独自醒过来、yeah、幕后之后来不及无奈，伤口被疲惫覆盖，有一种精彩，越孤独越盛开。 平凡越发光，越是痛得哭了越是笑着成长，越会不动翅膀，越是想要飞翔，越是逆着风浪，越是向着光。笑容里有沧桑，眉目里有风霜，不惧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台前建筑全场，幕后王者光芒照亮我的理想，站在你身旁。 Every time I need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么幸福你在每秒需要你的时候。 来自歌手陈立农为电视剧《幕后之王》配唱的片头歌《有梦可待》，唱出了每一个美好年龄段最真实的感受，也诠释着梦想真的是需要不断努力奋斗才可以的，对吧？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待会儿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

又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欣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只怕给他知道叫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当这个旋律出现时，可能有朋友发现这首歌原来你很熟悉，对吗？这首歌叫《心恋》，刚才我们带来的是一位叫言琪儿 Jill 的版本。这个《心恋》的原唱是1961年内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崔萍。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是真的有一点陌生的。他唱过《南屏晚钟》，对，其实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尤其是这首《心恋》，在1989还是1990年的春晚当中，我记不太清了哈，是由香港歌手徐小凤演唱。从那个时候起，这首歌才迅速的火遍了大江南北。那这首《心恋》其实是改编自一首印尼的 Tango 曲，叫《故乡》，应该算是老歌新唱吧。然后我们今天又听到了重新演绎的版本，而且我很喜欢这一版，很明亮，很青春，很活泼，把少女的那种甜蜜的心事是一点点的唱出来了。在生活当中，谁还没有一点点的小心思，还有一点点的小心事儿呢？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在生活里哪一个节奏你保持的是最好的？说每天听不同时段的广播，提高工作效率，空闲的时候再和聊天室的朋友们聊聊天。 Hello July 说，在这里的每一位听友节奏最统一的是每天见面各种打招呼，各种散场说再见。 一阵的响起了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牛顿说过有种东西叫温度。 下一场大雨，我逆着在雨中穿行，收集每个点点滴滴，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每天拿作品不想定义，爱到一次反都忘记，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的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家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又不像是梦境， 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节目有引力吗？像刚才这首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一样吗？这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啊。在这首歌里，很多朋友听到了一个甜字当头，对吧？很简单的音符，很简单的词句，就是我们勾勒出了每个人在学生时光里最好的画面。我相信很多朋友离开学校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而即便我们离开了学校，但是一听到这样很充满，怎么讲，青春很充满校园感觉的歌曲，好像我们又会跟着这样的节奏回到了自己的校园时光。万有引力，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都充满着物理老师上课时候的那个感觉。对，我上学的时候物理是非常棒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名列前茅，在我所有的科目当中排在第一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物理当中的一些什么牛顿定律啦，各种，或许已经忘了吧，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份纯真应该是伴随一生的。当这样的音乐响起时，我们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那个时代。快乐的时光已经成为了回忆，所以就让我们保持着当下的节奏，一起来走过当下的每一天。 Dis-moi qu'au-delà de ça, il y a d'autres raisons qui te rendent heureux. Dis-moi si tu aimes bien nos paresses et nos matins d'amoureux. Dis-moi que c'est un début, mais que tu vois déjà la suite à deux. Dis-moi que je suis la seule, que tu n'es jamais autant désirée. Je n'ai pas de rendez-vous, plus de rencarts que j'ai envie d'accepter. Avec toi c'est évident, je suis prête à oublier mon passé. J'ai toujours aimé charmer, mais peu importe, il n'y a qu'à toi que je plais. Moi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ythme mes bonheurs, qui rythme mes humeurs.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pour la toute première fois. Pardonne-moi mes doutes et mes colères, le temps fera l'affaire. Et toi et moi, ah, ça ira. face aux limites de l'indécent. Tu comprends tous mes silences, chacun de mes petits moments d'absence. Si je vais au paradis, je suis pas sûre de voir la différence. Moi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ythme mes bonheurs, qui rythme mes humeurs, juste comme ça. Et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pour la toute première fois. Pardonne-moi mes doutes et mes colères, mais t'en feras l'affaire. Et toi et moi, je me dis prenons des risques, et de toute façon c'est trop tard. Et je sais que tu y crois. Tu es celui qui rythme mes bonheurs, qui rythme mes humeurs, juste comme ça. Je me dis que c'est toi, et pour la toute première fois. 这首很清新很调皮的歌曲，是一首法语小歌，中文翻译过来大概是说，这里有希望，这事业一定会成功，给我们一种夏天很有活力的感觉，对吧？窗外飘着雨，而在我们的室内摆放着装有冰块的玻璃杯，而此刻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所以各位，如果当心情低沉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首，希望你能够跟随着欢快的节奏，体会到生活的快乐。在我们聊天室里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是你的坐标在广州，还是说你人在北京，你是从广州来的。这位朋友叫黄城根老王，你是之前常年生活在广州，现在常年工作在北京吗？我是很佩服广州人的。对，如果说我们暴雨洪水之后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我们还能做什么，我其实是比较佩服广州人能够在每一次台风到来之前都能够把自己的家里囤很多很多的粮食，冰箱里塞满了东西，做好一切的准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行动。就像这一次的郑州洪水，我觉得整个时间整个城市也都需要时间去恢复，重新恢复它正常的秩序。如果说我们能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的话，我想就是我们应该学会有备无患。每个人的家里是不是都有一个常备的防灾包？是不是定期的都会更换一批矿泉水，包括压缩饼干之类的，对吧？我们是可以为生活做一些准备的，前提是你乐意。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本小时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小小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一马弹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独家宇宙，抱着你旁若无人，尽情舞动。